嗨、hey,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今天这期话题呢叫做你是怎么知道对方背叛你的。这个话题发出来之后，看留言有人就说这个要问陈羽凡先生了， 因为最近网上有一个话题爆掉了，就是 对对对 他们夫妻俩好像感情出了一些问题。 对对对， 关键词呢是出轨，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话题也是聊一聊出轨吧。 嗯，对，虽然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不知道具体的情况，也不能乱说，但是我觉得根据这个话题还是可以聊一些事儿。 我想做个潇洒的浪子，去世界的边缘，逃离纷纷扰扰的城市，去勇敢的冒险。 今第一首歌呢叫做洱海，是我最近刚刚发布的一首新单曲。 嗯，一首民谣歌曲。 对，希望大家喜欢吧，在这儿分享一下。 我想起你写过的句子，有刻意的掩饰，我们都是追梦的孩子，冲动着在青春里放肆，我们都是善良的孩子，骄傲着在回忆里矜持，我们都是纯真的孩子，憧憬着在时光里飞逝，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，懵懂着用自己的方式。 这首歌讲的就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吧，一种向往远方的感觉。 嗯， 是莫大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的第一波主打单曲。我的个人专辑呢最近也已经开始众筹了。 我想建造一所大房子在洱海的海边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，看季节的转变。想做个潇洒的浪子，去世界的边缘，逃离纷纷扰扰的城市，去勇敢的冒险。我想起你微笑的样子，那是我见过世间最美的。我想起你写过的句子，有刻意的掩饰。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？有一个叫做小丸子的朋友，他说呢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们。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一年多了，父母都见过了，也准备结婚了，可是我们过年后分开两地，每天联系不到十分钟，已经持续三个月了，这样正常吗？前几天吵了几句，一直都没有联系了，他是不是出轨了呢？ 那就听这首洱海吧，去洱海边静一下。 静已经想一想是吗？ 大理不都说是就是什么艳遇之都什么的，可能 一鱼疗伤，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比较适合人安静心情吧。 嗯，其实我看好多粉丝朋友给他留言说这个有80%-90%可能是已经出轨了，或者心里有了别人才会这样对你吧。 一旦问出来这个问题，你心里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， 只不过就是想在别人耳朵里确认一下。 嗯，容嬷嬷她说呢，睡午觉的时候梦到她出轨，坐了5个小时的车去找她，亲眼看到了她跟小三同居了。 我觉得女人好可怕呀，就这种第六感。 嗯， 泡面的阳光明媚她特别逗，她说我是怎么知道对方背叛我的呢？直到他在泰国掉掉掉。 在时光里飞逝，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，懵懂着 写自己的故事。 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最近发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暧昧》。 嗯，对，很好听的一首歌，最近各大网站也在推这首歌。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。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，还不如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。 我是王璇呀，他说呢，如果我认真评论的话，就好像我会暴露我被扣过绿帽子了。 嗯，留言的人都是有故事的呀。眯着眼笑的黄冰凌，他说呢，他的一个生日因为某些原因呢没有能在一起过，他呢说跟兄弟一起，他所有的兄弟都做得很好，没有露馅，但是呢他的一个女性朋友出卖了他，拍了一张照呢在朋友圈给我发现了，他跟他前任一起在过生日。另外呢，他们俩的生日只差一天，现在他也是我的前任了。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岂止可惜视而无味。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，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，想留住谁。 啊，就是抹开你跟前任去过生日。 其实他的这群兄弟啊或者朋友也真的是做到这个份上，哎，怎么说， 就一起来瞒着另外一个人，是吧，太过分了。企鹅佩金他说呢，他的聊天记录里对一个人表白了，然后我才发现我是第三者，感觉世界上没有好的妹子了。 嗯， 被女孩子欺骗了。其实我觉得不管男人女人还是什么样的人，可能都有好有坏吧。 赵小萌不是赵小萌，他说呢，在你不经意间翻看他的手机，他却一把夺过去的时候吧， 哦， 就是 有不想让你看到的， 不能随便动手机，都是自己特别多的秘密。 静静我不爱吃肉，他说呢，只要坐你边上就手机都不拿出来，一坐你对面手机不离手。 嗯， 就不想让你窥屏吧。 大成小爱他说呢，去年六月份分的手，今年二月份他孩子出生了，绿的浑然不知。 这个有点太厉害了， 这个时间有点确实让人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呀。 苹果一堆眼睛都不对，还在意什么与行为。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何必给自己沉迷的机会，不如用误会来结尾。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，我愿意给的感情请浪费，反正流过的眼泪难收回，就别再安慰。看你入眠的侧脸有多美，和你丢下的一切好匹配，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，我自以为。 下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《只想爱你》。 只说了一句我爱你，还记得那个微凉夜里，天空正飘着小雨，心跳的声音像舞动奇迹。你看着我说千万不要爱上你。 鼹鼠他说呢，打给他电话，明明在外面和哥们在一起的他压低了声音跟我讲话。 安之情书他说呢，他朋友圈的兄弟叫我闺蜜嫂子。 这个有点尴尬。 这个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朋友圈的话，因为有一个那个是共同好友可见嘛，就是你的朋友大家如果都关注了，都加了这个人好友的话，留言是 可 以看得到的，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朋友圈会泄露很多的小秘密。 看来你男朋友大意了。我是陈大美，他说呢，我愿意用前任的性命换我这一生的荣华富贵。 很多人都会 很愿意吧。秦风婷他说呢，当他把另一个女生的备注改成好兄弟的名字的时候，当他跟我在一起手机都处于互扰模式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了所有。 可能这个怕突然电话来了被你发现。 我还是不会放弃爱你。只说了一句我爱你，还记得那个微凉夜里，天空正飘着小雨，心跳的声音像舞动奇迹。你看着我说千万不要爱上你，因为你只会让我伤心，别傻了快点喊停。你那么冷静，忽远又忽近，我知道我对你来说也许太年轻，我想我猜我问我终于了解。 我记得经常就是在家庭里啊，有一个丈夫妻子发现丈夫经常接10086的电话，后来发现把情人的那个手机名字啊改成10086。嗯， 太过分了。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好多人都遇到吧。终于你他说呢，就是他开始嫌弃我的时候，可能心里有了另外一个人，就会总觉得看你哪儿都不对。 对呀，不知他说呢，去参加送别学长们的聚会，前女友也在。结束后呢，我去结账，回来的时候呢，我推门进去拿东西，发现前女友和我认的哥哥在热吻。我愣了一下，退了出去。这个哥哥呢，在我们分手时对我说了那个女人的种种不好，恶语，言语恶毒。那一刻好讽刺啊，那个女人因为一个男人背叛了我，然后呢又因为这个女人让我认清了这个所谓的哥哥。谢谢你们。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哥哥跟你女朋友早就有什么事儿吧，所以才 两个人 不想让你一直绿着 演戏吧，只有你被蒙在鼓里。 只想爱你，好像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。我知道我偶尔有一点任性，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究竟爱我还是逃避。想爱你，好像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。我知道我偶尔有一点任性，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究竟爱我还是逃避。 Sorry， 我还是不会放弃，我还是不会放弃爱你。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一首老歌经典，叫《出卖》。 嗯，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个主题的一首歌。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，付出了真心， 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，你床边的卷曲头发残酷的说明，缠绵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，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，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。 热情姐她说呢，她出轨大方的在家里接电话，然后跑出去打一个小时，然后呢说和朋友打电话呢，这是我遇到最渣的男生了。 就很明显的事情还要编织这样最低级的谎话。你说雨残雨坠雨夜凉，她说呢她说晚上要和闺蜜一起逛街，晚上不回来了，我说送他去，他拒绝了我，说自己叫了滴滴。我心血来潮开车走后面跟着，直到他跟所谓的什么滴滴司机一起共进晚餐，手挽手走进了维也纳酒店，我整理了一晚上情绪。 坐滴滴司机这么好呢，我也要去。 对，第二天做好午饭等他回来，和他说了我们不合适分手吧。他还幼稚地问我为什么，难道他做错了什么吗？你没错，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跟着。 对，不应该跟着，不应该发现这个事实。我觉得这个故事太狗血了，就像电视剧一样。你挥霍了我的崇拜，他说呢对我使用冷暴力。等我跟他说分手的第二天呢，从别人的微博上看到了他跟别的女人的牵手照。我走过最长的路大概就是这个渣男的套路吧。 嗯，最惨的事情就是自己从一个地方得知了，并不是说亲自对自己讲的，就是自己通过一些渠道知道了。 对， 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，哦哦哦，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，那么多年的一往心闭紧了眼睛，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风景。 下一首歌呢叫做原谅，来自张玉华。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突然醒来的黑夜，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，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。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。 蓝蓝蓝金鱼他说呢，那个女生对我示好，我们成了朋友。有一天呢一起去吃饭的时候，她看着我男朋友对我好，就一直拼命的喝酒。吃完饭回学校路上，那个女生就装喝醉发酒疯，男朋友让我回学校说自己去看她。后来才知道那个女生喜欢我男朋友，然而呢我男朋友并没有拒绝过她。 觉得你男朋友也是醉了， 这种男人脚踏两只船嘛， 哪个都想要。胖丫头其实一点都不胖，她说呢，当我推开门看到房间里有别的女人的东西时，我内心瞬间崩溃了。我坚持了四年的感情，不如别的女人和她滚一次床单。我让她在我和那个女孩之间选择的时候，她却沉默了，彻底死心了。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， 量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。 可能还看到犹犹豫豫的一个表现，就更觉得应该分开。 我是怪怪怪叔叔啊，他说呢，他的手机壁纸居然是用的别的姑娘的照片。你确定一下，这个不是说当的哪个女明星啊，或者是哪个模特什么的，而是身边认识的人。 这要是眼花了看错了可尴尬了，因为这个事儿。 对，我觉得女明星什么像杨幂啊、唐嫣什么的还可以解释一下。但如果是身边其他的，对，萱草这种巨星啊，还可以理解。 到底要我怎么记得？他说呢，同一届，我理科的，他文科，文科班的同学告诉我，我不相信，只因我问他的时候，他一个坚定的眼神，反反复复，每次收获的都是坚定的眼神，直到某一个他说没空送我回家的傍晚，我亲眼目睹他牵着另外一个女孩走出校门。现在呢，仍旧忘不掉那天的感觉。我不喜欢你了，可你依旧是我拒绝别人的理由。我好恨你。 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始终就快要走到明天，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。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。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曲婉婷的《没有什么不同》。 对，很有律动感的一首歌，很好听。 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，在我哭泣的时候，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感动，在我孤寂的时候，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 各自生欢呀。他说呢，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时，他天天怀疑我出轨，然而我并没有，时间长了我也懒得解释，他就更怀疑我出轨，后来呢，被他怀疑的烦了，就找了个人跟我演戏，借机分手了。我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有时候不要瞎怀疑，出轨了也是被你们的不信任给逼的。 有的人相爱吧，就没有信心，没有太自信，就老是疑神疑鬼的，但是这样可能反而会把对方往外推。 对， 所以大家怎么说呢，就是爱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爱吧，别想太多。 对， 缘分到了，到尽头了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，也不要太强求。 对，能在一起的时候就狠狠的爱。 这个朋友他说呢，2015年的平安夜，我在教室倒计时着下课，希望快点能把礼物送给他。 路过小广场的时候呢，发现了一群人围在那儿，并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声音。我挤到人群里，见到一个男生手捧着玫瑰，单膝跪地向一个女生告白，那个女生就是我女朋友。我站在人群里看着他们拥抱热吻，我慢慢退出了包围，等人群散开了，我把礼物给了他，转身走了。 我觉得好狗血呀、本来是件很浪漫很热闹的事儿，然后一看居然是自己的女朋友在里面。 对，是熟人，而且还热吻。 所以以后不要那个瞎凑热闹。宁彻 Sir 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啊，他说呢，时间是个好东西，验证了人心，见证了人性，懂得了真的，明白了假的，没有解不开的难题，只有解不开的心绪，没有过不去的经历，只有走不出的自己。我们总是担心会失去谁，可我却忘了问，又有谁会害怕失去我？人生努力了，珍惜了，问心无愧，如此就好，大家共勉。 对，说得好。我们最后节目最后的正能量留言。 对，这首歌也很正能量，希望不管大家遇到怎样的挫折，怎样的不如意，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。 我们没有什么不怕，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。这期节目话题说的也是还挺应景的，因为配合着最近的这个新闻热点 、 来听听看，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觉。 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周再见。 好的，拜拜， 拜拜。没有追求和付出带来的成功。